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4集，青山。江青山有妻却无子，他妻子是白马州柳氏，不算什么大富之家，跟江青山感情甚好，但两个人迟迟没有孩子。柳娘身体不好，头胎是贤德四年时怀的，当时江青山奔走在外四处借粮，商贾上门要债，吓到了柳娘，那次流产以后就再难怀上。 你这般沮丧干什么？ 江青山割了筷子， 若是我注定命中无子那就罢了，不强求。 他说着看向侧旁的花丛，停顿片刻， 就是母亲催得紧，难免对柳娘有些…… 江母求孙心切，对待儿媳相当苛刻。 母亲年迈，生性还要强，柳娘侍奉在侧受了委屈，而我这些年忙于政务，疏忽家中，到底是辜负了当初对她的誓言。 江青山提起家事就伤感。 母亲年初把什么远亲侄女也接了过来，说是暂住，到现在都没有走。我几次回去看柳娘在檐下站规矩，母亲还要撮合我跟那女子。 你不情愿还是直言回绝？ 薛秀说给他续茶， 免得让老夫人觉得可行，伤了柳娘的心。 江青山挡住薛秀说， 哎， 到 换酒吧， 我明早还要办差。 薛修卓说着看向雅儿，示意雅儿去拿酒。 你独个儿住在这宅子里空荡荡的。 蒋青山抬起手臂挥了挥， 也该找个人了。 韩城裁处田顺没有查完。 薛修卓接过酒只给他倒了。 许熙也不过是让他一个人待在这空宅里，耽搁人家的青春，何必造这个孽？ 公务永远办不完，你难道就这样办到老，办到死？ 薛修卓当真点了头，就此开始谈公务。 雍城旱情比起咸德年不算严重，却已经让你焦头烂额。倘若这雨过了七月还是不来，或是其余十二城也开始旱，那光凭去都削减月俸也没用，绝息仍然要死人。 江青山抿酒， 内阁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若真有余粮，袁府也不会出此下策。哎，我也想问问你，八城真的空了？ 空了，从丹城潘氏那里抄到的粮食。 薛修卓抬手点了点侧旁， 连这宫里的人都养不活。 蒋青山摇头， 哎，以前我们是缺钱，如今是缺粮，若是能早下调令，重整中伯六州，恢复万顷良田，那沈泽川就不至于成为地方枭主，大州便不会有今日的困境。 薛秀卓缓声说， 如今全天下最充实的粮仓就在中伯，如果七月以后绝息旱情加重，我就要考虑跟沈泽川买粮食了。 哎，只怕难做，谁能想到沈八能收服六州，端州一战更是让他成为了人心所向。此人记仇，必不会轻易就卖粮给你。 薛秀卓把酒壶放在一侧，道： 他要以仁义之名行走天下，就不能对绝息旱灾袖手旁观。 他们又谈了些公务，但时候差不多了，薛秀卓就让雅儿扶江青山去休息。江青山临去时指着前厅说， 我到驿站的时候遇上你大哥了，他去祭奠承志，我看他升官了，想必是借了你的光。延庆啊，从前他因为跟你一个姓百般刁难你，最终还是要攀附着你活，却连句好话都不肯说。 江青山有些醉了，脚下发飘， 哎呀，我看他那般得意，只怕他日后会牵连到你。 你留意着些吧。 雪秀卓应了。葛青青踩着凳子，变戏法似的晃出头子，说：“ 大爷，哼，输了。” 薛大喝得红光满面，摸了摸兜带：“ 出门前忘带钱袋了，青青啊，记上吧。” 葛青青吹了吹头子，看着薛大笑道：“ 大爷跟我客气什么？本该记我账上。前几日给府上送的香茗还成。”最近秦州的货也到了，大爷要是有什么能看上眼的，尽管提。 不成不成。 薛大嘴上说着不成，还是坐到一旁，点起烟枪。 我府上都有，不缺这些小玩意儿。就是近来吏部要更调朝中差事，听宫里的公公的意思，有肥差呀。 葛青青挪下脚。走到薛大旁边， 那咱们大爷要高升了，哎，恭喜恭喜啊！ 可是这宫里的公公都是伺候皇上的，见得多，寻常物件看不上。 薛大略显踌躇， 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海货？ 有啊，有的是。一会儿我喊小吴把册子拿过来，大爷看着挑。 葛青青凑近些， 您点哪个，我就给您孝敬哪个，甭客气。 好兄弟， 薛大当即笑起来，指了指葛青青：“ 这差事要是真成了，以后保准给兄弟你加倍还礼。” 葛青青扔头子时，不经意般的敲了边上的矮桌，那边伪装成仆从的锦衣卫轻轻颔首，把东西都给薛大备齐了，还不忘在底下铺了层黄巾。外边更深夜重，薛大没察觉，早就乐不思蜀了。有时李建廷到园中散步，这是他一天中的闲时。风泉陪在侧旁，楚军沿着石子路慢行，还想着堂内政务。 几日后要进神祈雨。 李建廷抬指拨开探到夹边的花枝。 事情要紧，那日万不可出岔子。 风泉替李建廷挪开花枝，恭顺道：“ 奴婢必当尽心尽力。” 李建廷站到池塘边，往里头撒了把鱼饵，看群里相争。 你从前跟着穆嫔，性子张狂，不知忍让，让朝中大臣多有非议。如今死门里走了一遭，收敛了不少。 楚军在谈及政务时提起此事，绝非一时兴起，这话里有东西。风泉目光微动，躬身在心里揣测着楚军的意思，柔声说：“ 仆随主性，殿下待人宽厚，奴婢受到殿下教引，自然不敢再像从前那般不知分寸。说来惭愧，奴婢以前遇见内阁诸位大人不懂规矩，如今承受君恩，该拿旧事引以为戒。” 李建廷看风泉一眼：“ 你很好。” 风泉侍奉过天称地，李建恒心思简单，喜怒哀乐都在脸上，但李建廷自打入宫起就隐约有了军威，实在难猜。他在这里用膳没有偏好，再美味的东西动筷的次数也不会超过三回，话中喜怒也很难分辨。 你先前在狱中，我听闻府满对你多有责难，如今你们共事堂前， 李建廷说， 心里可有不快？ 风泉先袍跪下：“ 奴婢是殿下的奴婢，深知殿下安排必有深意。奴婢虽然曾经与福满交恶，但他此次也是秉公办差，奴婢不敢心存愤懑。” 他险些打断你的腿。 李建廷看向还在争食的鲤鱼，风泉磕头哽咽，细声说：“ 池章公公都是东厂老人，懂得分寸。” 李建廷专心看鱼，不经意般地说：“ 福满虽是先帝时期的老太监，却是在东厂闲置后开始行走御前。” 他笑了笑：“ 没听说先帝叫他管过东厂事宜，不想对东厂旧人也这般熟悉。想来我宫里的猫猫狗狗，他也熟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